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 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，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。每一天，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书天天地。年轻的女记者叶梦薇在工作中游刃有余，人长得虽不是倾国倾城貌，却也算是气质美女，拥有众多的追求者。可他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，真正的原因却是有一个梦一直萦绕着他，使他感觉到那个自己爱的人将在一个意外的时间和意外的场合出现。而当叶梦薇心里的这个人终于出现时，叶梦薇将为自己的爱情付出怎样的代价？欢迎收听小说《红唇》，演播小群。 陈珊珊才来新闻中心两个月，眉清目秀，身材很好，个头稍比叶梦薇高。叶梦薇是标准的南方女子身材，刚好1米6，而陈珊珊却可能超过了1米65。两人之间的明显不同之处是，陈珊珊眉宇间流露着风情，说起话来又娇又媚，有着妩媚的小女人气质，而叶梦薇却是干脆利落的职业女性形象，又带一点文艺范儿。应该说他们俩是完全不同的类型。记者们平常都是各自为政，只有在参与大型策划活动的时候才会团队作战，所以如果意气相投，可能会在工作之余有更多的交流，否则虽然名为同事，也就是点头之交。此前叶梦薇和陈珊珊没有太多交集，彼此就属于点头之交，但相互之间也还有些好感。潇湘电视台特别重视创新，而且敢于大胆启用新人。陈珊珊初来乍到，就凭着几篇文笔优美、内容详实的新闻稿被委以重任，栏目决定由她牵头策划一个大型的系列报道。新闻中心对这个项目非常重视，中心主任谢悠远也会经常抽空亲自参加策划会。有他在场的时候，陈珊珊会表现得非常活泼，发言也比平时更加踊跃。有一次在陈珊珊的提议下，策划会在一家咖啡馆里召开，幽暗的烛光伴着陈珊珊又娇又柔的声音，还有火辣辣的眼神，谢悠远感觉自己就像古代战场上的武士，要左躲右闪才能避开陈珊珊无处不在像箭一样射过来的多情的目光。从此谢悠远便特别关注这名漂亮而小有才气的女部下。望着陈珊珊袅袅远去的背影，叶梦薇开始猜测，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应酬呢？谢主任，保密。他想起了陈珊珊透露的关键词，再想到江淮岸跟谢悠远是老同学，叶梦薇马上猜了个八九分，他相信自己盼望的机会可能来了。 人太聪明，有时候真不知道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。快下班的时候，叶梦薇收到了陈珊珊的短信，详细告诉她晚上应酬的时间和地点。叶梦薇完成工作，匆匆地赶到了那家超五星级大酒店的豪华包厢时，除了谢悠远和陈珊珊之外，新闻主播欧阳小鱼以及新闻中心主管行政事务的刘洪凯也都到了。此外，还有好几个叶梦薇不认识的人围着江淮岸，市长长市长短的正在那儿说着什么。欧阳小鱼算是新闻主播里的例外，论理说电视台的女主播一个个都是非常漂亮的，然而欧阳小鱼的外貌真是稍显一般，在人群里也没那么打眼。只不过他学的专业是播音主持，加上声音比较动听，化妆之后也还算上镜。据说谢悠远觉得他反应灵敏，很有镜头感，因而力排众议坚持用他。至于刘洪凯，此人内敛低调，办事用心，更是谢悠远一手提拔起来的。谢悠远带这几个人去也是有考虑的，他不想过于明显的让人觉得他对陈珊珊特别有兴趣，所以带上了欧阳小鱼和刘洪凯，是专门负责来买单的。而叶梦薇，他心知肚明，正是江淮岸想见的人。叶梦薇在进门的时候听见那几个陌生人说，哎呀，江市长，我们办事您就放心吧。哎，对对对对对，我们一定严格按照程序公开招标，建一个可以当样板的水利工程。哎，真是不好意思啊，江市长，占用您的私人时间，您实在是太忙了，一定要注意休息。叶梦薇一走近，那几个人再寒暄几句也就告辞了，房间里最终剩下了六个人。谢悠远笑道，哈哈，这儿的几个朋友我就不一一介绍了哈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聊聊天喝喝酒，大家开心就好。叶梦薇有些发怔的望着江淮岸，别有深意的一笑，欲言又止。他要弄清楚该在什么时机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，才不会显得唐突，因为他觉得他的老师已经是市长了，早应该习惯了某种规则，跟他说话如果不够得体，未免会让他小瞧，那还不如不说。一定要谨慎才好。好几次他想把话直接说出来，却又觉得不妥，最后生生咽了下去。江淮岸和谢悠远喝的是原装进口的红酒，据说葡萄酒对心脑血管非常有好处，在私人聚会上他们基本上都喝葡萄酒。几次碰杯之后，江淮岸望着叶梦薇笑着发了话，小叶记者，有个问题我搞不清楚啊，我想问一问，你怎么知道我当过老师呢？叶梦薇如释重负也笑了，这下终于可以出手了。他有意地顿了一顿，调皮地说，因为您就是我的老师啊，只是您不记得您的学生了。江淮岸吃了一惊，真的？会有这么巧的事儿吗？他仔细地盯着叶梦薇看，怪不得第一次见到他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，他感到那么亲切，亲切到了不惜打破自己的惯例转而成全他的地步。原来这是有原因的。江淮岸盯住那张笑脸，在脑海里搜索相关的信息，果然这确实是一张似曾相识的脸。叶梦薇说， 您在江阳一中教过高一的物理，不过只教了一个学期，对不对？江淮岸的眼睛都亮了，连声说：是是是是是，没错，不过那是十几年前的事儿了。江阳是潇湘市的一个偏远县，距离市区有200多公里，那是江淮岸和叶梦薇的家乡。叶梦薇又说，是11年前的事儿。虽然江老师把我给忘了，可我没忘了江老师。江老师，您那时候可是我们全班女生心目当中的梦中情人呐。全班女生心目中的梦中情人，这个说法真是又俏皮又得体。你可以当成一句玩笑来听，也可以当作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恭维。严格地说，江淮岸对当年的这位女学生仅仅留下了一点依稀的印象，如果她不说，江淮岸绝不可能认出她来。因为时间隔得太久，而且从十几岁到20几岁，一个女人的容貌变化是很大的。江淮岸知道，这位女学生这种半开玩笑的恭维其实是发自内心的，这是在向她传递对她的好感。话听起来半真半假，进可攻退可守，需要相当的智慧。就凭着聪明，这位在电视台当记者的漂亮的女学生瞬间就叫江淮岸刮目相看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长书天地小说红唇。 谢悠远听了他们的对话，高兴得不得了。来来来来来，真是太巧了哈，简直是一场奇遇。喝酒喝酒，哎，你们师生是真有缘分呐。小叶，你得好好敬敬你江老师一杯，庆祝你们分离多年之后的再度重逢。旁边的陈珊珊也跟着起哄：对呀，这杯酒你们两个怎么都要倒满，最好来个交杯酒。欧阳小鱼本来是一直异常活跃的跟江淮岸在套近乎，已经主动的敬了2次酒。见到这个情形，非常明显的神色黯然了一下。而旁边的刘凯红却是眼前一亮，他看着叶梦薇，心里马上就有了个念头，也紧紧的跟着谢悠远一起向江淮岸敬酒。叶梦薇在社交场合基本是不喝酒的，即使是和林兰玉他们泡吧，她也只是喝喝果汁，仅仅为了对付免不了的应酬，比如说领导偶尔发话逼她非喝不可，还比如说突然有了兴致，她才会偶尔举杯。刚才她一直在喝果汁，而此时她主动地倒了满满一杯酒，端到了江淮岸面前。江老师，有人说生活是一场戏，我觉得我们的相逢真的是有些戏剧化。太巧了，我平常不喝酒，今天为您破例一杯，祝您健康快乐，心想事成。话音一落，叶梦薇扬头一饮而尽。酒一入喉，他脸上很快飞起了红云，优美的红唇更是娇艳欲滴，格外的充满诱惑力。江淮岸也把酒一口干了，而后他笑吟吟地望着叶梦薇说：谢谢你啊，小叶，祝你梦想成真。有你这么优秀的学生啊，我感觉到非常欣慰啊。他们俩都假装没有听到陈珊珊说的要他们喝交杯酒的话。在一些社交场合，有不少人为了活跃气氛，动不动就让男人和女人喝交杯酒，而且啊，还有什么大交杯、小交杯。所谓小交杯， 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男人的手挽着女人的手，一起举杯把酒喝了。所谓大交杯，就是两个人面对面站着，男人的手绕过女人的脖子，女人也做同样的动作。此时两个人不得不紧紧抱在一起，才能喝到杯里的酒。男人女人喝交杯酒的时候，满座就会又笑又闹，也就让气氛空前热烈起来。可叶梦薇从来不跟谁喝交杯酒，他对这样的逢场作戏毫无兴趣。而江淮岸也是个谨慎的人，也从没进行过这样的游戏，所以他们不约而同地假装忽略了这个提议。陈珊珊见他们没有理会自己，心里有些不爽快，又见叶梦薇似乎攀上了高枝儿，心里顿生醋意，却也无可奈何。而谢悠远倒是真的高兴，他没想到居然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，于是频频劝酒。江淮岸怎么也没想到这叶梦薇会是他的学生，兴奋之余便多喝了几杯。酒足饭饱之后，大家似乎还没过瘾，于是谢悠远提议去唱歌。陈珊珊、刘洪凯和欧阳小鱼都大声叫好。叶梦薇和江淮岸互相看了一眼，也没表示反对。江淮岸平常是不怎么参加像唱歌这类的后饭局的，他事情多，顶多是吃个饭应酬一下也就离开了。但今天纯属私人聚会，性质有所不同，何况加上叶梦薇带来的兴奋，他也愿意去唱唱歌了。叶梦薇唱的第一首歌是《追梦人》，可以说歌言其志，只要不是刻意暴露或者是刻意隐瞒，一个人点的第一首歌会多多少少带着某种心理倾向。叶梦薇点这首歌，某种程度上当然也表明了自己的心意。他最着迷的歌词就是：秋来春去红尘中，谁在宿命里安排？冰雪不语，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。他唱这首歌的意思是，他和江淮岸的再度重逢是宿命的安排。而江淮岸点的歌就比较含蓄一些了，他第一首点的是《母亲》，随后唱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，都没有很特殊的意思。但他本人愿意来唱歌，已经表示出了非同寻常的意味。陈珊珊唱的第一首歌是《为爱痴狂》，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表白。而谢悠远起初唱的是《三套车》，后来唱了一首《想说爱你不容易》，算是对陈珊珊的婉转回应。六个人唱了两三个小时，一直到快十二点，尽兴而归。江淮岸一进家门，姚佳怡就发现他喝多了，因为他的话比平常多，他不停地问他晚饭吃了些什么，儿子江一鸣的学习情况怎么样，今天家里有没有来客人。姚佳怡见江淮岸咕咕噜噜的，觉得有点好笑，更多的是心疼。他叹了口气说：哎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能喝太多酒，今天又喝多了，你是看你的胃病好久没犯了是吧？江淮岸笑了：今天是我自己想多喝，跟你说，我今天遇到了市电视台的记者，他竟然是我当年的学生，哎呀，这事儿可真是太巧了。中国的汉字以象形字居多，单单用听 很多字的意思会不明就里。就比如说他这个发音，只听声音，谁知道说的是男他还是女他呢？不如英语来的直接，男他就是男他，女他就是女他，一听就清楚。姚嘉怡斟酌着词句问，哦，这么巧啊，男学生还是女学生啊？从江淮岸的神情看，他猜肯定是女生，这么一问只不过是想证实一下。江淮岸却是不以为意的样子说，当然是女生，而且还是个年轻漂亮的女学生。说完这句，他别有深意地笑了起来。姚嘉怡也跟着笑，娇嗔着打了江淮岸一下，半真半假的，有些吃醋的意思。以前姚嘉怡不太关心江淮岸身边的女人，因为她信任江淮岸，对自己也有信心。可现在婚外情的现象越来越多，像江淮岸这种真性情的优质男人，面对无数围追堵截的女性，不动心则已，一动心他会认真表现得情深意重，到时候还不知道会是什么局面。所以连姚嘉怡现在也开始提心吊胆起来。这天夜里，姚嘉怡莫名其妙地在床上翻来覆去了半天才睡着，而江淮岸却是一倒到床上就睡着了。同样是在这天夜里，叶梦薇却是彻底失眠。 以叶梦薇为首的三个年轻女性游走于情场、权力场和名利场，当漂亮女人在面对人生中的困境选择时，她们会做出怎样令人心生感悟的回答呢？官场、情场、爱情、友情在故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小说《红唇》由知名心理咨询师郭晓燕所著，本书已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群，编辑张璐。 叶梦薇发现自己对江淮岸有了不一样的心情，刘洪凯找叶梦薇帮忙传递名片，想找江副市长疏通关系，叶梦薇会如何应对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《红唇》。 27岁的叶梦薇在电视台是明星记者，她平时忙于工作，一直未能解决个人问题。当再次遇到曾经的老师江淮岸以后，叶梦薇当年懵懂的情愫再次苏醒过来。而现在的江老师是否能认出自己当年的学生？江淮岸现在的身份能否与叶梦薇展开恋情？叶梦薇历尽沧桑，离开了大城市，投身于山区教育，而孩子们感染了一场奇怪的疾病，又将叶梦薇推入到责任和情感的洪流当中。小说《红唇》1月1号起每天中午1点欢迎您的关注，重播时间当天23点半。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，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。一段故事，百种感悟，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。北京故事广播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